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嗯，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生活艺术家珍妮的故事。她有很多的头衔，也有很多的传奇故事。怎样的留学经历让她涉足全新领域，成为了一名餐桌艺术家，为不同的人群打造专属课堂，讲述餐桌艺术，听他分享如何给生活来点仪式感。他究竟有何特殊身份？为什么从小在故宫里长大？这与他成为城堡文化专家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作为在法国古堡工作的第一位华人，他经历了怎样令人啧舌的面试过程？作为一名生活艺术家，他涉足多个领域，尝试一切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并使其成为工作中的一部分。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珍妮讲述他的精彩人生故事。 好，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珍妮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她的故事，还有生活感悟。其实我觉得生活艺术家也好，艺术生活家也好，他就是把生活过得更加美好。 对， 就是这样。 你总结的特别有道理， 不是说特别高深特别遥远的事儿， 是、哎、其实就是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嗯、 对，但是它也不是一个特别的简单容易的事儿啊，因为这里边一个是你得善于发现， 嗯， 再有一个你还得有一个坚持， 是 就是说我就今天心情好的时候我突然兴趣来了、 嗯、 我就来两下、 嗯、 然后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破罐子破摔，我不看了，不观察了，我就不去做了， 嗯， 这个也不行。 对，你得生活方式嘛、嗯、就是你得把它作为你的生活信条， 没错， 或者说是人生的一个信仰、 嗯、 而不是那个所谓的追求时髦啊、 哎、 或者是附庸风雅、 哎、几分钟的热度、 嗯、 这不行。当然了，咱们说珍妮达到现在这种状态呢，她也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这样的一种积累。上一次你也讲到了啊，在这个学习的时候，上学的时候， 嗯， 那你等于是很早就到了法国， 是， 哎，去上学， 嗯， 当时学的具体的专业是 文化艺术管理， 文化艺术管理， 嗯， 这也是他那一个比较特有的专业， 他那比较火爆的一个专业，但是对于国内，尤其是当时，现在我不知道，可能现在稍微会有一些相关的专业， 是、嗯， 尤其当时还是很少听说有这样的专业， 哎，这个当时很经基本上还算是空白吧， 嗯， 那在那个时候你去学这个专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将来怎么办啊？说是就留在法国那儿发展下去了，还是也会回到国内？他到了国内以后，就像你说的，他那个专业很稀少， 嗯， 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就是你成香饽饽了， 嗯， 啊，然后大家都会抢着用你， 嗯，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没有用武之地， 嗯， 你想到哪个单位或者到什么公司的话，人家说，哎呀，您这个专业我们用不上啊， 海归变海带了， 哎，对对，他是有这种风险哈， 嗯， 所以当时你有没有想风险比较大？ 怎么就选了这个专业来学呢？ 我选这专业学其实是因为我的一个信条，就是或者您看我之后工作也是，我是一个很难抛开兴趣生活工作的人，所以如果我学什么专业一定是我感兴趣的、或者是我之后做什么工作一定是我感兴趣的、一旦它是我感兴趣的，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我就会120%的全情投入、所以呢做好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一边我也不排除那些就是他们把工作当工作兴趣当兴趣的人、我觉得我特别佩服这样的人就是能够分得特别清楚，我觉得特别棒。但我自己就是属于特别感情用事，比较感性吧，分不太清楚。所以呢其实我自己是从小就很喜欢文化艺术，那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上一次也跟大家聊了，可能不能去学相关的这个领域、那我想还是不要太远吧、所以就在法国当时挑专业的时候发现，哎，有这样一个专业， 这么一个专业。 对，而且我觉得当时报了这个专业被录取以后，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也算是撞大运了、上了这个专业我才发现，其实后来我给总结这专业名字虽然叫国际文化艺术管理，但我还可以管它叫另外一个名字，给它起个小名、它可以叫吃喝玩乐对，吃喝玩乐学习班，其实最后就是这样一个。 其实我觉得法国人也挺有意思哈、他叫什么文化艺术管理哈、其实文化艺术和管理这两个词儿它是有冲突的。这个文化艺术呢它是很自由的那种特别的感性的东西。管理总让人感觉到它是要受约束的，哎，要很理性的一种东西。 对、 但是被你这么一总结呢，这个就完全生活化、特别轻松。 不过其实文化艺术管理也确实是欧洲或者说西方比较强的一个强势项目、就是用文化搭台商业唱戏嘛，或者说把文化艺术做的可持续性发展、然后做的和这个市场啊商业啊结合。 所以在这个学了这个专业以后，是在法国那儿应该相对来讲比较好找工作，所以才有了你后来在这个古堡里工作的经历嘛。你上次说你是在法国古堡工作的 第一 位 华人 啊，中国人。 在法国其实当时说实话不是很好找工作，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而我们这个专业吧人不是很多，就是差不多有20几个人，大部分都是法国学生、还有一些留学生，就我那一届中国的留学生只有我一个。找工作其实真不是很好找，我的工作说实话也有点缘分的程度、就是有点撞大运的程度、就是说起来我觉得人有的时候的轨迹啊，人生的转折点啊，都和你的某一些小的习惯有关。其实我在古堡能够去古堡工作，首先是因为我先去了古堡实习。那我为什么能去古堡实习？其实我当时已经不需要这个实习了，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实习和实习报告。我已经处在一个毕业就等着拿证的状态。但是呢，我当时回学校去看了一下成绩，看成绩的时候呢，我有这么一个小的习惯，我在学校里，就是国外的大学和咱们国内其实也差不太多。国外大学它在学校的一楼都会有很多告示栏， 公告栏 、然后上面除了有就是校方的一些通告之外，还有学生自己自由贴的，比如说各种转让啊、租借呀、一些活动啊、兴趣小组啊等等。我上学就特别爱看那个，我觉得那特别好玩。可以找到很多有意思的事儿。然后我那一次去学校看成绩的时候，看完成绩就我没事儿了，我就一股脑的就走出学校大门，就走出去了几百米，我突然觉得好像有一件事儿我没干、然后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我就赶紧跑回去就看去看公告栏去了。然后我看公告栏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竟然有一个法国的皇家城堡，因为那城堡非常有名， 对， 就可能真的是类似于我们中国的避暑山庄一样，非常的有名。然后那个皇家城堡在招中国籍的实习生，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趣儿的事儿，因为 这个太不容易了哈。 对， 你让他要招个实习生，这倒是概率比较大。他还偏偏要招一个中国籍的实习生，这个就小概率事件了。 是他写着说他要拓展中国市场， 哦， 所以呢，他要招一个中国籍的实习生。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是从小在故宫里长大的，我的幼儿园是在故宫上的。 我的天哪！ 所以我呢，对文物古迹有那种特别深厚的情节， 特别能理解。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要能有在 法国文物古迹里边工作的经历应该挺有意思的。 对， 我就是一个从小就会追求那种有意思事儿的人，然后我就也没想我是不是还需要这个实习，我想反正这个多一个也无所谓，反正自己闲着也还好，没什么事儿。然后我当时就拨通了那个咨询电话，我跟自己说，如果那个咨询电话那边的人如果事儿比较多又特别傲慢，我觉得就算了，因为我不需要这个实习。结果呢，拨通了咨询电话以后，是我们的那个城堡的秘书接的，特别的和蔼。然后那秘书说，关于这个实习的事儿呢，我得给你转这个城堡当时的副总经理，说他主要在管这个事儿。然后转到他那儿以后，那个副总经理是一位特别职业的、很专业的那种男士。然后跟我说的有条有理的，然后说的特别清晰，而且又特别的有礼貌。然后我当时还说，我在问他，因为在法国找实习通常呢会除了你发简历之外会需要一个叫做 motivation 的东西，叫做你的意向书，你为什么要找这个实习。因为我不需要这个实习嘛，所以我就变得很事儿多了。我当时还问他，我说你需不需要这个意向书，然后结果那边说不需要，他说你只是在那个 mail 里email 里写几句你为什么要找我们这个实习，你简单的一些经历就可以了。然后我想，哎，这么简单，那我就干脆试一试。 是。 结果我回去就开始给他发 mail， 然后结果一来二去吧，都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回复，从来没有刁难人或为难人的地方。直到呢，我们交换过几次 mail 之后，对方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报名了，你们学校的，我们要做一次面试。 哦，要面试。 然后我当时是想说，哇，因为那个城堡不在我们学校所在的城市，不在我所住的城市。他在离我们那个城市还有一段距离，得去坐火车。但我想说，如果他想让我去那儿面试，我就不去了。然后又得费时间，又得花钱买票，我说没必要。然后结果没想到人家给我发了一封 email， 说鉴于在你们学校有很多 报名 的人，所以我会特别去一趟你们学校。我已经跟你们学校的主任安排好了，在某一天下午的几点，然后在哪个教室里，然后请您准时莅临，就是这样的。 就是、面试官要到你们学校来进行面试， 所以我觉得，哎， 又是一个机缘。 我觉得那我就去一趟吧。 对， 结果去的时候，我当时还记得我的朋友说啊，我们一个学校他们都知道，因为很多人当时正在找实习找不着，都很着急，有这么一个算是这个一块大肥肉，所以大家都去抢。然后 有好多中国学生，其实 大家很多中国留学生是不是我们专业的，就是反正全校的学生， 对对对， 甚至有别的学院的学生都会来，然后就说你就当去玩吧，就我心里也觉得也没什么负担，也没什么压力，就 当去。拿咱们老北京话说叫有一搭无一搭。 对，有一搭无一搭，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哎， 结果到了那儿以后，推开教室门，我真的是傻眼了。 怎么？ 大概有个五六十人吧，因为就不少，几乎就感觉全校的中国学生都来了。 那要录取几个人呢？ 他只录取一个人， 就一个人。 对，基本上不算百里挑一，也算半百挑一了。 哎，对。 然后，而且关键是，除了五六十的中国学生之外，竟然还有很多凑份子的外国人留学生。明明是找中国留学生，结果日本的、韩国的、美国的、俄罗斯的全来了。 对，好，俄罗斯的呀。 对呀、 真热闹。 然后结果就开始面试。我是被安排在中间的那个时段面试。那我因为有这种，我不是特别需要这个实习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所以我就很 放松。 对。然后基本上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我就跟实际上是两个人，就是有一个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有对方的那个他们的副总经理，我就跟他们就侃侃而谈。然后中间呢，人家副总经理就问了我几个挺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时间可以啊，就让我觉得好像，哎，好像真的跟有戏一样。我们交流的时间还挺长的，然后到我们交流的后边呢，然后那个副总经理就问我说，如果您五月份真的过来实习的话，可不可以？我当时就真的也被问傻了，没想到就这么多人，而且我中间还有很多人没有开始面试，人家就问这么实际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当时就脱口而出说不行。然后我就 还说不行， 我们那老师也是还挺奇怪，心想你不行你来干嘛来，凑什么热闹。我当时就说，我说是这样，我说因为我这边的事儿已经算是结业了，所以呢我就安排了我父亲五月份来法国，我们俩一块玩一下。 玩一下。 对。然后结果我就把这个实际情况跟人家说了，然后人家说你有没有可能 就是把你的父亲的时间 改变一下， 重新安排一下。然后我还挺强硬，我说我爸那边就是签证都下来了，然后就差买机票了，我说我现在再重新安排，我说除非你们真的就要我了，我就还给人家将一军。 就是你不光是实习啊， 对， 你就得给我安排个工作还差不多。 结果没想到我们那个面试官就是那个城堡的副总经理就说、说这样吧，说我们今天面试完大家以后我们回去看一看、我会明天，他就说了一个特别具体的日期，就第二天，他说我会明天尽快给您一个消息、这样的话看看您能不能把您父亲的这个旅行行程往后推一下。他甚至说到说那个哪怕是说不能改变行程、您先来实习我们给您放假也行、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特别无理，我还说放假不行，我爸好不容易来一次我得带他玩个一个月俩月的。然后那个然后就这样、后来就我觉得我这么无理取闹哈，感觉好像没什么太多的戏， 就是干脆就是不想了这事儿都。 对，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真的是我还没起床呢、就是对方九点上班，我当时还没起呢，然后就接到了一通电话，然后果然就是那个城堡的副总经理跟我说、他们昨天面试完了以后、回去又探讨了一下关于这些候选人，觉得还是我比较适合，就问我能不能把我父亲赴法的时间啊、再往后延一下、然后我当时真的是激动的都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觉得 天大的好， 就好像是个奇迹一样。 对对 啊、然后我就想那还能说什么呀，我就不能再继续无理取闹下去了、然后我就说那好吧，我会安排我父亲往后在实习之后再来、然后就这样我去到城堡实习。 这是第一个在这个古堡里工作的实习和工作的机会。 对 对, 对, 对， 就这样来了。 对。 其实用一个咱们的应该说是谚语说吧，你这叫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次。 对，就是可能就包括我听到这儿我也在想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就是看重你啊，特别的还开辟出了一个这个是吧先例啊、这个要给你那么宽泛那么好的那个条件啊，这个还那么为你着想，肯定他们觉得你特别适合做他们的这个事儿。这个我想会不会和你包括你一直以来的学习哈、你的这个专业，你也讲到你是在故宫里长大的，是不会和你这个经历有关系？ 他们 了解到以后，他 对对对， 就觉得你对这个古迹特别的有感觉，特别的有了解， 是有非常有关系。这个之后我再跟我们的头去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 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还蛮难找到一个本身已经在古迹里边有生活经历的人。 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故宫就是一个古堡。 对对对对 对吧？ 对 啊，你根本就是故宫 是全世界最大的古堡， 对你都不用培训啊，你这个都知道这个。它虽然就像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讲到的，虽然它格局不一样， 是 啊，建筑风格不一样。但它性质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个。哎、那你这个在故宫里长大，这个也不是普通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的机会啊。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家里原来是在故宫 工 作。 我父亲、我爸是在故宫工作，我爸在故宫工作了将近20年。然后呢，特别巧的是，也不是所有在故宫工作的家长的孩子都有这个机缘。 对， 因为特别巧的是，我们那个年代啊，大概就为了方便故宫工作的员工。在故宫不被开放的区，那个时候不开放的区特别 多 嘛， 很 大呀。然后就是在东华门一进去，后来的那个宫廷文化研究部的那一块儿，然后建了一个幼儿园，是给这些故宫的工作的这些职工的孩子们。大概这个幼儿园5-6年的时间存在、然后我正好就在里边待了3年。 那就是不是幼儿园老师也会带着你们这些小朋友，就是活动的时候他出来就在这故宫。 我幼儿园老师带着我们活动基本上14-9次都就在故宫。 故宫里。 对、我现在还有照片为证。 对对对， 基本上就是去那个开放区域活动。 是现在也有东华门幼儿园，但是他已经不在那个故宫的里边了，应该是。 对对对、我们那个不叫东华门幼儿园，当然就叫故宫幼儿园，他就在那个故宫的里边。 故宫幼儿园毕业的小朋友、很了不得啊！当然，这个就是包括后来上学啊什么的，那你要去爸爸那儿，肯定也是经常到故宫里去。 对对对，不光是在上幼儿园期间，后来也是就是基本上是在故宫长着，所以故宫里边特别了解。 父亲肯定也会给你讲很多东西，比如说什么东西不能乱动啊，这个东西是什么时代的，他是当初有一个什么。 怎么样的故事， 这个 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就是让你对他就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的那种感觉。 是， 肯定面试的时候人也了解了你这个成长经历吧？ 是， 这个对你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条件了。 对， 那实际上你就是在这个法国的时候是不止在一座古堡里工作过 、对， 刚才也说到了 在很多座古堡工作过、刚才说的那个是法国的一座皇家城堡， 对， 因为它是国王的寝宫、所以它在一度呢都是宫殿， 对， 那后来呢也在比如说像这个 舍农索 舍农索城堡，那舍农索城堡它是一座非常典型的文艺复兴的风格的城堡、也被称作是法国最美丽的城堡，然后它也有一个外号叫做富人的古堡，因为它的几任主人都是女人但是它也是跟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富人是那个妇女的 妇女的妇、对对对， 因为他的 皇后的城堡， 对，他的主人都是女性。 是， 那所以呢，在那儿工作的这个经验，其实到你回到国内也还在继续延续。 对，我是后来被派回国，被派回国，一共是做包括昂博瓦兹皇家城堡和舍农索城堡在内的18座法国卢瓦尔河地区联合国教科文世界文化保护遗产的推广。 对，这样的话也是带着这个古堡的这个使命回到国内的。 对对对， 实际上也又回到了故宫工作了很长时间、 那是在之后，就是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在城堡之后，对，我先是在北京做了2年的古堡的首代， 然后到了故宫的建福宫去工作。 对对对对， 工作就是包括说你在法国的古堡啊，包括在建福宫，那都做一些什么具体的工作呢？就是往外推广。 对，在法国的古堡是属于主要是宣传推广。 宣传推广。 对，那当然了，这个宣传推广还有包括也做一些文物古迹的活化，我们所说的因为我们18座古堡，每一座古堡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质，我们都会根据它的特质给它做活化、做商业化，比如说像这个昂博瓦兹皇家城堡，它有一些不被开放的区域，我们会进行开发，比如说它的整个特别大面积的地道部分现在已经成为了它的一个特别的参观游览的一个线路、然后比如说舍农索城堡，首先舍农索城堡我们有一个酒窖，因为舍农索城堡拥有自己的葡萄田，所以我们酿酒、另外呢，舍农索城堡曾经拥有一个米其林一星的餐厅，美食餐厅那现在这个餐厅虽然没有摘星，但是也是一个当地非常有名的美食餐厅、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大厨在掌管着这个舍农索城堡的成员餐厅、那它也是我们推广的一个目的吧，在城堡里的美食美酒。然后另外呢，舍农索城堡还有一个惯例，这些女性她们会特别喜欢收藏艺术品，她们会做很多文化艺术的沙龙，包括我们中国的听众们熟知的像孟德斯鸠啊，像卢梭呀，这样的法国的大的文人墨客都是这个城堡的座上客。那我们后来又利用这个城堡的走廊的2层走廊的部分做了当代艺术的双年展，每一次都会展出在国际上非常飞升世界的这样的大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所以也是根据每个城堡的不同吧，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城堡叫做小梦城堡那因为它的花园的部分特别的大，所以我们就为它策划和运营了在全法非常有名的园艺节，每年的5月到10月、它就会做各种主题的园艺的展示，它会把它的园林的部分分割给全世界来竞稿的这样的这个园林的或者是建筑的设计师，然后他们会根据每年的主题的不同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展示。反正就是在法国的这一块主要是以活化然后宣传推广为主。 对，实际上回到这个故宫工作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也差不多？ 回到故宫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宫廷文化的传承，和推广， 对， 中国式生活方式的推广。 对，我们参观故宫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一些变化啊。早期的话，你也就是买个门票进去， 是， 然后看看那个三大殿呀，看看珍宝馆呀，这一系列。